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。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勒内葛舒和艾瑞克盖斯德，是由李英华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绿狼。从前有一只全身长着像青苹果那么绿的绿色皮毛的小狼，它穿着蓝色的背带裤，身上的毛真是绿极了。他的名字叫哈瓦尔。有一天，哈瓦尔来到了一片森林里。在森林中间的空地上，有一群灰色的小狼正在高兴地踢足球。他们穿着一样的足球队服，正踢得带劲儿呢。哈瓦尔也很喜欢足球，于是他走过去跟那群灰色的小狼打招呼。 嘿，你们好啊。 听到他的声音，灰狼们都不再踢足球了，他们停下来，全都扭过头吃惊地看着哈瓦尔。突然一只灰色的狼大声地笑了起来。 瞧瞧，绿色的狼，绿狼，绿色，哦，天哪，这可不是一只狼该有的颜色，狼都应该是灰色的，太搞笑了。 他笑了半天，然后直起身子，骄傲地说， 看我，灰色，灰色，这才是真正的狼该有的颜色呢。 哈瓦尔不好意思地看看自己身上的绿色毛，他低声地说， 我生下来就是绿色的呀。 那只灰狼拍拍自己，又大声说， 哦，看来你只好变色了。 其他的灰狼也都笑着拍拍自己身上灰色的皮毛，起哄地大声叫道， 嘿，快变色变色，嘿，你快变成灰色吧，不然不是只狼了。 哈瓦尔伤心地低下头跑开了。他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， 我一定要变成一只灰色的狼。 哈瓦尔跑啊跑啊，跑出森林，跑到了城里。他走进了一家服装店，女售货员问他， 请问你想买点什么？ 哈瓦尔回答道， 衣服。 哦，瞧你身上的颜色，我想绿色的衣服应该不错哦。 哈瓦尔看了看架子上各种颜色的衣服，他立刻叫了起来， 不，不要绿色的，我再也不要看到绿色了，我要漂亮的灰色。 于是哈瓦尔买了灰色的帽子、灰色的运动服、灰色的袜子和灰色的运动鞋。哈瓦尔穿上这一身，现在他大部分的绿色皮毛都被衣服给遮住了，他一身灰色，甚至还戴了个灰色的面具，只露出两只圆溜溜的眼睛。哈瓦尔跑进了森林里，他又一次遇到了上次踢球的那群灰狼。这一次，那群灰狼正在练习跑步， 一二一二，加油加油！ 啊，凑巧的是，哈瓦尔也喜欢跑步，他加快几步凑了上去，喊道：“ 嘿，你们好啊！” 那群灰狼看到有另外一只狼过来，就停下来围了过来。他们上上下下的仔细地看着这只新来的狼。他们看了一圈，突然一只灰狼在哈瓦尔的背后看到了一条奇怪的尾巴，一条长长的绿色的尾巴。他嘀嘀咕咕地说：“ 灰色的狼怎么会长出一条绿色的尾巴呢？这真是太奇怪了。” 哎，结果你一定猜得到，他们发现哈瓦尔长着绿色的皮毛，于是哈瓦尔又被灰狼们给嘲笑了一番。哎，哈瓦尔好难过呀。不过哈瓦尔绝对不是一只容易灰心的狼，这一次他又想了一个办法。他在草地的中间点了一大堆的柴火，等火熄灭之后，就留下了好多烧过的灰，这些灰是灰色的粉末。哈瓦尔拿起这些烧过的灰色的粉末涂满了全身，从耳朵到脸、脖子、身体、脚丫子，当然也包括那条长长的绿色的尾巴。现在哈瓦尔看起来是一只全身灰色的狼啊。哈瓦尔吹着口哨向森林里跑去，他一边跑一边想： 待会儿遇到那群灰狼，我应该怎么跟他们打招呼呢？是说嘿哥们儿，还是说朋友们你们好？ 他正想着，突然天空中飘来一大片乌云，接着哗啦下起了好大好大的瓢泼大雨。 哎呦，糟糕糟糕，快点儿！ 哈瓦尔飞快地向森林跑去，可不幸的是，他还没来得及跑进森林，大雨已经把他身上刚才涂的灰色粉末全部给冲掉了。唉，雨停以后，哈瓦尔发现自己身上的皮毛比以前更绿了，简直就像下雨以后青草地那样绿。他简直气急了，跺着脚大声说： 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连老天都要和我作对。看来我不出绝招是不行了。 哈瓦尔立刻跑到城里去买来了一桶油漆，当然油漆的颜色还是灰色的。哈瓦尔从头到脚，连尾巴在身上刷了一层厚厚的灰色油漆，他的头、脸、身体、尾巴全都被灰色的油漆给包裹住了。远远地看过去，他完全就是一只真正的灰色的狼嘛。不过这会儿雨过天晴，太阳公公钻出了云层，笑眯眯地看着大地。慢慢的，阳光越来越强烈，就像火一样烤着大地，当然也烤着可怜的哈瓦尔。裹着灰色油漆的哈瓦尔感觉就像被关进了烤炉里一样，身上涂一层厚厚的油漆，全身冒着热汗，热得喘不过气来。就算他张大了嘴巴，还是不能顺畅地呼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美丽的仙女走了过来， 她穿着长长的裙子，头上是卷卷的头发。她看了哈瓦尔一眼，然后就举起了她的魔法棒，说了声一二三变，咻，哈瓦尔身上厚厚的油漆盔甲不见了。啊，他的绿色皮毛终于又露了出来。现在哈瓦尔没有那么热了，也感觉不再呼吸困难了。可他坐在地上心里很难过。仙女问道， 哦，可怜的小朋友，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 哈瓦尔绝望地叫道， 灰色，我要变成灰色的。 你想变吗？让我试试。 仙女又一次举起了魔法棒， 一二三变， 现在草地上的哈瓦尔变成了一条鱼，一条漂亮的金鱼。仙女沮丧地说， 哦，失败了。哦，不过你真的不想变成一条金鱼吗？做金鱼多好啊，那么漂亮，还可以在水里游来游去的。 哈瓦尔哭了起来， 不，我要灰色，我要变成灰色。 好吧好吧。 仙女又挥舞起了她的魔法棒， 一二三变， 这一次哈瓦尔变成了一只小鸟。 哦，这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鸟了， 它身上的羽毛有1000多种颜色呢。 仙女说，哦，怎么又错了，真是奇怪。不过你看，做一只小鸟多么的舒服啊，你可以在天空当中自由自在地飞翔。 哈瓦尔这次嚎啕大哭起来， 不，我要灰色，我要变成灰色。 仙女只好第四次举起了魔法棒， 一二三变， 啊，不错，这次哈瓦尔终于变回了一只狼，一只绿色的狼。它的皮毛还像原来那样绿，就像草地的颜色一样。仙女没办法地叹了口气，抱歉地说， 哦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吧，我想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好仙女，我想我还是更适合在歌舞剧里跳舞，扮演一个仙女。 哈瓦尔吸了吸鼻子，嘟囔着说， 可是我觉得你是个很不错的仙女呢。 啊，真的吗？ 仙女高兴地问。哈瓦尔肯定地说， 当然了。 哦，谢谢，其实你也是一只很可爱的绿狼啊。哦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 哈瓦尔说， 现在我想就保持这个样子好了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。 哦，那么好吧，祝你好运。 仙女说完就飞走了。哈瓦尔呢，他开始奔跑，全速奔向灰狼们住的那片森林。森林里灰狼们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。哦，这可真是太巧了，因为捉迷藏也是哈瓦尔最喜欢的游戏呢。哈瓦尔这一次没有再小心翼翼的，而是抬起头，挺着胸，大大方方地走到了灰狼们中间，然后大声地对他们说， 嘿，你们好啊，我又来了。 那些灰狼瞪圆了眼睛看着哈瓦尔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呢，哈瓦尔又加了一句， 哦，是的，我就是一只绿色的狼，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 然后嘛，哈瓦尔就自信开心地继续做一只绿色的狼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昨天下午，妈妈带着呱呱到邻居家去闲坐，呱呱对着主人说： 张阿姨，我能不能去看看你卧室里的新地毯？ 邻居家的张阿姨马上回答说：哦，当然可以了，宝贝，难道你对我家的地毯这么有兴趣吗？呱呱去过了张阿姨的卧室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他马上大声地向妈妈报告说： 妈妈，我并不觉得他让人恶心。 有一天，妈妈坐在门口教呱呱说眼睛的谜语：上边毛，下边毛，中间有颗黑葡萄。这个时候，正巧对面柜台上的一个女售货员阿姨瞪着眼睛在对顾客发脾气。呱呱一瞧这个架势，马上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。她说： 妈妈，你看那个阿姨长了两颗白葡萄。 昨天晚上，呱呱受到了教训，妈妈在他的屁股上拍了那么几下子。呱呱这个时候哭着向他的爸爸走去，并且还特别委屈地对爸爸大声地质问道： 你娶这样的老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 五岁的呱呱对四岁的团团说： 我爱你，团团妹妹。 呱呱哥哥，什么是我爱你呀？ 我爱你，这个你也不知道。你没有看电视上叔叔阿姨们在一起就说我爱你吗？就是我和你玩儿真笨。 哦，我爱你，就是和你玩儿。呱呱哥哥，我也爱你。那你可以把你妈妈昨天给你买的巧克力给我吃吗？ 那可不行，那是我妈妈买给我的。 哼，那我就不爱你了。 有一天，呱呱和爸爸一起去公园玩，忽然呱呱大叫起来： 苍蝇，好漂亮的苍蝇哦。 爸爸回头一看呢，什么苍蝇，原来是蝴蝶。于是就教导呱呱说：呱呱呀，你看清楚好不好，那不是苍蝇，是蝴蝶。 你们大人真逗，苍蝇放大了居然改名字了，还叫蝴蝶呢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昌平实验学校的张诗月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春天。 春天，晨光叫醒了风，风叫醒了树，树叫醒了鸟，